One, two, three, four。 我的天，他们般出现，让我口水澎湃的盘旋。闭上眼，他走到身边，温柔召唤我，相如翩翩。无数道粉红的光线，小雨般如电，眼又梦见。这感觉又像荡秋千，音乐像风，谁心事千缘。Oh yeah。每天他与我共婵娟。哦哦哦哦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幻想老师由他扮演，我要强做到教室最前。故意把笔掉地面，你猜他会不会帮我捡？无数道粉红的光线，小雨般如电，眼又梦见。感觉又像荡秋千，音乐像风，谁心事千缘。Oh yeah。 Oh oh oh oh， 每天他与我共婵娟。 Oh oh oh oh oh， 相逢在枕边。 Oh oh oh oh oh， 每天他与我共婵娟。共婵娟。哦哦哦哦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哦哦哦哦哦，每天他与我共婵娟。哦哦哦哦哦，相逢在枕边。哦哦哦哦哦，每天他与我共婵娟。哦哦哦哦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